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好音乐。每天的这个时间段，小辉都会在这里面用30分钟的音乐欢迎您的光临。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来听到的是田馥甄所演唱的《追梦人》。这首歌曲是罗大佑纪念三毛离世创作的一首歌曲，是由凤飞飞来进行演唱，是一代人的记忆之作。黑笔田馥甄来演绎经典，朴实无华，别有滋味。每一次去听的时候呢，都很棒。田馥甄就是为了音乐而生的，我们盲听梦想的声音，每当听到他唱的，我的内心都会被触动，别人的不会。所以一个真正的歌者一定是非常有天赋的。那么这首《追梦人》呢，被他演绎出别样的感觉，可以说他的歌首首经典，难怪他的点评总是画面感，或许他对歌词的理解更透彻，所以唱出来的感觉便自然不同。 他们都在说我很爱你，我却不知从何说起，直到你要离去，我没做声，生活变得一片狼藉。纵然那么骄傲，爱也变得荒凉，却抵不过心灵的阻挡。我想所有人爱我都为我疯狂，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就在我处于绝望，很奇怪我爱你，当我流下了第一滴眼泪，很奇怪何必只剩下了结局和伤悲。你们感谢你还有些单纯，不太会伪装和拒绝。我抬头看着那些伤痕，曾经也为纵然那么骄傲，爱也变得荒凉，却抵不过心灵的阻挡。我想所有人爱我都为我疯狂，可是没想到的是，就在我处于绝望，很奇怪 剩下的结局很伤悲，很奇怪，我爱你。朋友说我们的情侣有些巧合，很奇怪，我爱你，还是放下所有事情。 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张杰的《很奇怪我爱你》。2017年对于张杰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一年，身兼工作室老板身份的他开年呢就迎来了两大业务。首先呢是以逆战歌手的身份再度登上了歌手的舞台，与林忆莲、谭晶、杜丽莎、小鲜肉、迪玛希等实力派的一些歌手一较高下。在歌手的舞台当中，张杰演唱的第一首歌是《很奇怪我爱你》，这也是张杰放下过去重新开始的一个标志，无论是对于张杰本人还是粉丝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。看看时间，30分钟的听歌就要跟各位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。最后一首歌呢，我们要交给赵雷给我们带来这首《理想》。我是肖辉，明天我继续在这儿等你。 一个人住在这城市，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，还谈什么理想，那是我们的美梦。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，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。公车上我睡过了车站，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，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，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。 共我为何遇见？